就去年朝鲜遭受洪灾一事，科威特政府向朝鲜提供了人道主义支援，支援物资是19号运抵新义州的。